相信你的爱，你曾爱我，所以我永远不变心。但是如今为何你又抛弃我？到底是你还是我的情意深？我如今忘了你，我们不再会相逢。不会不会不会为你伤心流泪到天明。我不会再爱你，我不会再想念你，明天又是明天，我要重新再做起，忘掉往事，换掉如脸庞，坚强勇敢，既不会悲伤。在夏日里依然想起你的情，一阵发丝说过永远不变心。但是如今为何你又抛弃我？到底是你还是我的情意深？我如今忘了你，我们不再会相逢。不会不会不会为你伤心流泪到天明。我不会再爱你，我不会再想念你，明天又是明天，我要重新再走起，忘掉往事，换掉如脸庞，坚强勇敢，既不会悲伤。会相逢，不会不会不会为你伤心流泪到天明。我不会再爱你，我不会再想念你，明天又是明天，我要重新再做起，忘掉往事，换掉如脸庞，